欢迎落他上周报，继续在病情流蔓延，因为未好严重咧， 蔓延咧， 用蔓延啦，呢、這个比较中性嘅名词。 胶着做 胶着啦， 香港你仲可以叫胶着， 胶着， 但系我哋要 系 一关心嘅一个 唔系香港胶着，日本就蔓延，韩国爆大镬， 中国问好， 韩国不系爆大镬，因为超过一百啦，日本超过一百，韩国就几百啊。 不过咧就因为相关嚟， 我有独立专辑。 虽然我哋系呢个 ACC 相关嘅新闻，但系咧因为佢已经系烧到落去好多日常生活，咁当然日常生活就包括咗 ACC 啦。 咩啊？因为 live 唔可以喺船上举行啊。 所以咧就 AV 女优握手唔该戴手套啊，唔准握手，唔准拍膊头啊，嗰啲 咩嘛？ 合照会咧。 总之呢一次呢个礼拜呢一次咧，我哋会另外一个专题就武汉肺炎相关嘅 ACC 新闻，我哋要砌埋一堆嘅。 讲咗今个礼拜先头条先， 唔关武汉肺炎事嘅， 都系又系关，因为套某个日本幕Twitter 文讲话就系，一系就喺度读，一系有女性主义投诉，一系就武汉肺炎，好冷门啊！即系嗱，好啦，如果武汉肺炎， 即系无病呻吟嗰啲叫， 唔系武汉肺炎嗰啲依单嘢就系仲嚟，我做最超无谓就系、是。Love Fashion Side 就阿小之前之前即系小樽宣传，一小樽宣传嘅主力噶啦。 本来系喜事嚟嘅，就话咧，阿高海清哥咧，就担任呢个麦金大使，西部麦金啦，即系当然正光嗰边正光。 即系嗰啲宣传嘅 系啦，即系 Mask 唔系， 总之就系、是、总之系宣传大使嗰类啦。 系啊， 但系咧就有人投诉，有人投诉就话 张泽涛， 佢嗰张 poster 条裙。太过贴身，好贴睇到睇线条 咁样喺度睇落去，佢话有人睇到系贴 身，有个下身，即系你大髀同个腹部之间嘅 贴晒， 嗰条线条都见得到， 系啦，骨架线条， 所以就话佢好咸湿， 跟住就系投诉啦。 唔单止话咩女性咩点样讲， 物化女性又系嗰啲咁嘅死人嘢啦。你知你啲女权捻讲嚟讲去都嗰啲嘢噶啦。 基本即系简单讲，其实咧就同几个月前咧，与其后妹事件就差唔多一模一 样。所以就侮辱女性 一模一样啦，基本上系、好啦，就嘈冤巴闭啦。因为咧有啲画师就话，咁我画草图嗰时候，跟住裸体画，咁裸体画再上加件衫嗰啲好正常啫。 唔系，同埋我最重要。有人冇留意到嗰個位咩？其實少正常。 重主要係物，唔係重點。 即係你唔係畫畫。 理上你其實係你真係會咁樣，因為如果個裙係貼住個身嚟嘅話，然後你向，因為佢個身體係微，嗰、那個身個結構係微微向前側咗嘅。咁咧， 即 係 會黐住嘅， 會接住咗啊！你係會接住嘅。如果你條裙咧真係本來就貼住個身嘅情況下向前傾嘅話咧，呢個係畫係冇畫錯嘅，其實。即系你唔似话呢啲冇嘢揾嚟画嗰啲嘢，咁佢微微向前侧，咁都系一个好标准嘅 model pose 啊。 同埋就系你话 咁有人唔系咩咯，咪将佢极端化咯。你话我透视啊嘛，得我就透视俾你睇锁骨，啊唔锁骨盆骨，唔好意思， 盆骨 系啊透视盆骨，我就将嗰度盆骨画埋出嚟。 咪即系嗱呢样嘢其实就同即系好无嗱有咩就通常反驳就系一有啲嗰啲女权主义者话。你亚洲买咗几多个咪金箱啦？结果一睇， 黐线啊，买晒啊！ 买晒啊！ 你睇少阿仔，你 唔好睇少 阿仔。你唔系过分咗，同埋讲，我想讲咧，你除咗麦金之外咧，佢啱啱 Love Live 呢排又有个咩佢行嗰人嘅 live 有三到小队就轮住喺两三个礼拜嗰度，即系呢个一个月里边举行三场演唱会，咁发觉咧就系啲扭蛋咧已经扭咗大半，剩翻嗰场唔知点算，唔知仲有冇扭。 即系 系啊！你唔好话拆拆 呢种问题真系好卵戆居啊！ 你唔好话拆冇消息，我有句 原谅我只能爆埋粗，因为好简单，即系上一次红十秒嗰个咧，佢又话你班仔捐到几多啊？跟住个数据一摊出嚟，喂大佬冇佢哋捐咧，即刻缺血啊！大佬 系噶， 即系 唔系即系点样讲啊？拆一点样讲啊？一 嗱好老实啦，如果香港你搞啲咁嘅宣传嘅话咧，我就捐血出啊！香港唔够血就简单， 咁我企出嚟，咁我企出嚟， 好简单啊！每年 commit care 啦，点解整个血血车喺度啫？就因为真系有效啊嘛，真系。 唔系，咁你香港个情况系因为中国红十字会呢个问题啫。 咁啊，总之就系佢点解会揾嗰啲人嚟做宣传，就系因为佢他妈得有效啊！废话， 佢坚有效嗰只啊！ 即系你如果话佢个手法有啲咩问题，都仲可以同你斟酌下 调整咯。 问题就系如果你话佢冇效咧，唔好意思，他妈你有效。就係、是、貪 啊！我都話咯，真係缺貨啊！大佬，你想買都買唔到啊！ 咁即係咁，但係 你下下呢都係話咩咁其實嗱 ,ok, 如果呢個社會真係保守到伊朗咁樣嘅，出街露手臂都要屌嘅。 咁冇啊，咁你個社會風俗 係咁樣啊。咁問題就係呢，你同一時間呢，你周圍四圍都有啲穿著比基尼啊，攞嗰啲咁。 唔係，唔好話咁樣先，咁樣我唔當一回事，啊、我即係我普通人唔當一回事，你當一回事咁。 即係個雙， 即 係個雙 重標準，根本唔係社會風氣嚟嘅呢個。 係完全一個雙重標準嘅嘢，你只係不過好簡單就係 即係點樣講啊？冇嘢揾嚟揾，即係無病呻吟咯佢。 即係佢要揾嚟搞都算啦。你咁你係咪應該一視同仁咯？就係掛一扎好合啲，所以就係 咩啊？古蘭布。古蘭布電影開播，全裸。 好簡單，有間就有個政，又唔知係政客定咩，做啲議員咯，你就係即係反駁咗間就係傷害咗邊個先？係 啊。 好，就冇人就伤害你。 或者翻转你出嚟指责我，伤害咗我哋。 好啦，就仲有嗱，因为一有呢咁嘅事咧，咁嗰啲展示商一定拿咗块板噶嘛，啲人即刻喂走，即刻投联署，喂攞翻块板出嚟。 系啊，咪签咗真系，即系结果真系冇，系应该冇攞块板出嚟，但系即系肯定咗会继续做宣传嘅。呢、這个肯定咗嘅， 唔系都系预期学妹嗰单嘢，而家预期又动画化啦，跟住 可能系专业第二单，即系会避下，即系可能画插画嗰度会， 所以 其实少少收敛咯，我觉得即系根本冇嘢嘅，其实我觉得 唔系最妙就系 自缩咯， 即系日本人好中意自缩，日本人系 根本就我唔觉得乜嘢，咁可唔可以叫自缩咧？ 唔系最简单就系、是、有啲人攞翻旧年嗰个超巨型嘅SD 千歌气球出嚟， 老细， 哇！将成个屁股露咗出嚟，又唔出声。最仲有佢大街大海洋 嗰、那 个大 喎，嗰、那个拍超巨大趴趴嚟， 超巨大喎，大佬咁样唔出声。 系 啱啱嗰阵时买一米大趴啊嘛，跟住 呢啲黐线，你知唔知黐线佬会话系啊？嗰、那个都系有问题噶，即系你又冇咁老定。 系当然啦， 因为依家嘢其实最无稳位就系、是、有小部分就话喂，而家日本有更多更重要嘅嘢讲，你搞呢啲咁嘅嘢，但更多一个就系、是。 我 唔明白你继续 系我谂呢件事喺任何时间 都觉得好任何， 都系有更加重要嘅嘢去讲咯。 即系话消费税啊，日本学生自杀更多重要嘅嘢。 真复你复兴你复兴复兴腐朽诶诶，即系嗰啲咩啊家乡嗰啲啊，嗰啲都即系讲啦。 地区振兴啊， 地区振兴系啊。咁你卖物金都系其中一 难得有个可以有效嘅地区振兴方法， 啊、 即系都有嗰句，少咗血系咪你捐出嚟？少咗嘅钱系咪你攞出嚟？ 咪咯， 就咁简单嘅啫嘛。 同埋最紧就系伤害咗边个先？都系嗰句咧，因为冇人伤害到就系物化、 哦。其实有讲真嗰句，如果唔系 love line 嘅话，我咁西蒙物金冇出名。 同埋一样就小讲真就小樽，如果唔系呢套动画嘅话，其实真系冇人会去。 成日话物化女性，成个社会咁捻多。 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小樽真系 更加严重嘅，唔系话你唔系话我犯法，佢都犯法，所以就 唔系鱼蛋论， 系因为讲紧呢个咁即系轻微到几乎冇嘅，你就走去 对 啲严重嗰啲，你又唔讲。 好啱就系你唔敢，好啱就 系 每好啱就系。就佢嗰边啊，每本杂志都系咁样。 系啊， 你唔出声， 都系露。 嗰阵比基尼嗰啲，你又唔出声， 系咯。 啊，即系呢啲虚伪双重标准真系，咪就系恰鸠啲渣好 恰咯。系啊，所以咪吵咯。不过依家我觉得又系好快冇事，因为咁其实 冇事噶啦，即系 咪应该我就系、是、 咪至少班集表咗态先。 咪仲系咧，有快习惯嘅，就系好快就冇当冇件事，佢又嚟过超。 但系一个呢啲女权捻，一个就系嗰啲动物捻。即系嗰啲，即系咩？ 唔系最惨系烧埋各个声优啫。其实我 唔系走伊巴去追草啊嘛。 嗰啲两大团体通常运转嚟嘅，得闲冇事就嘈两下噶啦。再全部嘈埋啲湿鸠到无谓嘅嘢。即系你话哦，佢哋啲有女性受迫害，真系你被家暴，卡力卡嘢，日本啲家暴又少咩？咁 OK， 我觉得你咁样讲 OK 嘅。但系你真系同我讲咩呢、這个？Pokemon 入边系奴役动物，咁你唔咁你咁咧，人哋唔派胶俾你，即系呢啲胶都费事俾嘅，你下下走出嚟咁样黑胶，咁系咪咁即系呢啲咁嘅周期性嘅嘢，仲定期过呢个感冒流行咁样，感冒流行都一年两次啫，佢呢啲就系得闲无事整一镬咁啊。 冇但咪应该就系依样好容易入挂啫。大家讲饿咪嘈咯，长期打个饿咗算数。唔系而家就仲要俾风头，嘈咗几次啦，嗰条鼻咩啫？照斋， 即系即系除咗除冇嘢噶嘛，依人。 但系问题就日本仔呢个自缩文化好夸张噶嘛。有一日有人投诉佢就缩。 唔系有你冇你道歉咗先，咁 就系有呢个对咗先。好啦，嗱，讲开诶，就一得小事，唔系冇关系，就系讲开 Love Life Sunshine 就一得小花边嘅。 咩小花边啊？ 咁新一集江美第三集啦。咁佢水 晶花律师， 咁咧佢江美咁样佢客串个水晶灵咧，就系江潘爱。咁咧，咁咧重点就系。咁通常因为佢之前嗰度呢所有嘅嗰啲精灵呢通常因为植物啊有关咁水精灵咁本来佢名冇水喎、啊。即係啲人第一个反应 阿垮。 阿垮嘛。有水啦、啊、冇问题啦、啊、水团啦、啊、嘛。跟住啊咁样。嗱嗰声又顺便讲 嘅。大正嘅咁就麻 烦。好啦啲阿大正优其实拉埋去嘅就係、是。有声又结婚虽然唔系好熟佢唔系。就係、是、加沙美沙就同一般男性結婚就艾瑪系統嘅， 艾瑪嗰邊嘅， 艾瑪嗰邊嘅，我完全未聽過個名，我只用講，總之一般男性咧就係一般，等所有覺得有機會同星友結婚嘅男人開心一下咯，一般男性。 唔係喎，好似你講結婚另一個更加驚喜喎，我覺得某個點樣話紳士，好色紳士 邊個啊？ 星宿貓啊！ 哦， 星宿貓宣布自己結婚，跟住不忘抽下名板沖尾水。 哦，算啦，佢就 係 好嘅。啱啱講到呢個女權論啦，咁仲有個呢個平，即係唔係佢話應該算係平權事件啊？就呢個 Persona 五嗰邊出歐洲版的時候，係歐洲 哦，就係黑人嗰啲啊， 係咯， 係啊， 係 唔係黑人，係同性戀。 哦，我记得边单？ 我矮话同性 恋，有套戏啊，话吸血鬼搞啲同性恋啊，嗰套戏都嘈啦。唔系呢个有话 嘅。呢度咧，其实有啲过咗火，唔系系咪过火咧？我话即系 有啲斟酌， 攞佢哋嚟开玩，即系呢度入边好明显就系攞佢哋嚟开玩笑。 嗱，吸血鬼俾吸血鬼咬咗会变同性恋咧？呢、這个一 get 咧，如果早卅年前话咧就得，但而家就唔通嘅。 就是佢入面即係啲咩即係夜余嗰啲典型嗰啲叫做咩呀呢個同性戀即係啲奶人嗰種嘅 我呢日本語我呢呀 我卡馬 唔係我呢而家解釋我啲用女性用語嘅輕貴呀我呢日本而家新名詞嘛即係類似FGO 裡面嗰、其中一個角色咁樣、女性化嘅 嗰七個幾多個 係呀女性化嗱男人但女性化講嘢女性化可以大姐咁嘅感觉，叫我咧，因为而家日本有新属性嚟噶。 因为佢入边有个咁系啊，嗰个我咧嘅角色就去搭讪个唔知主角定配定系主角群啲人啦。咁就有少即系、就是、有啲奉有啲揶揄佢哋嘅哦咁啊典型嘅偏见嗰种咁嘅笑话式噶啦。咁啊有少少唔啱，又咪有少少過火，咁啊去到歐美版嗰陣時就有人嘈，咁啊改，所以咧就喺呢個最近出嗰只皇家版，即係完整版啦，咁啊佢再出就咁啊就有修正咗相關嘅故事，咁啊我覺得嗱，咁我就都睇過個，即係因為我冇玩嘅，但係我上 YouTube 睇咗佢有關方面有關嗰一段嘅劇情。我觉得是的确有少少不是太恰当，即始终啲助长传统偏见，所以佢执咗我觉得都 OK 嘅，你可以理解嘅呢、這个，即因为即啱啱都讲啦，即其实都是讲你程度问题啫嘛。如果你是真系过咗火嘅，咁执翻好 OK 嘅，我觉得。咁如果你系冇事揾事做，梗系大屌噶啦。 呢、這個我 OK 嘅，呢、這個入面都唔係太過嚴重。 從善如流 OK 嘅，你見到冇乜人屌，冇乜人成啊！ 好講就係 FGO 同埋Pokemon 啊，啲黑人角色變淺咗色啊，啲皮膚依嘢 咩阿提女？ 唔係阿黑 我哋嗰陣時 黑外公啊 ，OK 黑肉呢啲啊麻 Q 煩啊！你黑一陣又俾人屌，你唔黑你又俾人屌。即係呢啲敏感嘢真 係好 Q 麻煩。 好啦，嗱講下另一單，其實就係、是。黄金神威作者就请假，理由就系放产假，跟住大家就话、你唔系男人嚟嘅咩？ 都系佢男人都可以放产假噶， 唔系重点就系、是，跟住有编辑有读者有啲网友话，切佢每次放产假咧又都千奇百怪啦，有时话狩猎，有时打鱼，你听佢咁， 唔系真嘅咩？ 妖佢交阿飞啊嘛，条友即系 我真系觉得佢可能系真系真噶。 但系我对黄，我对一个写出直接嗰人，你写出会屌只会点会北海道红嘅男嘅作者嚟讲咧，佢讲嘅又系何嘢？嗰个摸唇嘅条友系交阿放秘笈嘅。 不过顺便睇一睇啦吓，日本好似系有陪产假。 有陪產假，但我覺得佢呢啲純粹係佢有病。 好似唔係寫入法例，好似係 鼓勵放， 鼓勵僱主放啊。所以佢要佢放咗陪產假都唔係好出奇嘅事。 同埋慢慢加，同埋你唔能要求個個好似牛媽咁樣噶嘛？佢有本事同你交放生仔嗰個禮拜就交稿。 嗰啲唔係人類嚟，唔好意思。 方木啊， 唔系牛妈，佢生个仔时冇脱稿噶。好啦，嗱，讲啦，跟另一单就系、是，其实都系唔同喺保关嘅，就系先系娱乐消息，就顺便讲几句嘅。咁咧，中居正讲嘅今日， 跟阿妈有关系嘛？ 算系阿妈啦，因为佢卖过阿妈广告，佢阿妈广告好顶人嘅阿妈广告。咁又宣布脱离 Johnny 离开斯诺顿事务所和平分手，因为和平分手理据就系、是。所有挂住中居正港招牌嘅主持节目全部保留，咁佢自己出嚟咧就要自己独立搞一个新嘅经理人公司，带埋佢个经理人出嚟搞嘅。至于有冇机会同佢嘅前三个拍档同伴合作咧，就话由1%叫99%，你知。总之又唔话绝对冇可能，但都未必有可能嗰只。 即系冇答过咯。 冇答过咯。咁啲人又 O 晒嘴就系、是、你而家先走。因为呢单嘢其实佢宣布就话佢自己讲解，佢自己放即系爆出嚟，佢自己即系记者问佢啊，因为又系文春爆嘅，文春讲完之后呢样嘢问佢就话，本来咧旧年谂住走啊，但系因为旧年Johnny老爷走啊嘛，咁费事搞到一哇捉嘅时候走，俾人你以为咩原因啦、啊？咁就压到今年先讲，佢走其实都真系有少少唔知点解而家先走咯。因为佢，因为其实而家最矛盾就系、是，因为相传啊，系咪真冇人知嘅？就系、是、Snap 三其实最憎嘅唔系木村，系中居。佢觉得中居唔同佢一齐共同进退。因为传闻啊，完全江湖传闻啊，Snap 会反台，其实木村唔肯跟佢走，好大关键系啊木村嫂。木村嫂要希望佢留喺木村嫂要啊木村留喺 Johnny， 咁啊结。咁出現咗，咁又好啦。咁中居而家走咗，唔知點啦。但係我覺得從唔擔心中居嘅，因為佢係 Snap 五子裏面工作最穩定、人氣最穩定嗰、那個。佢做主持多揾到你咧，開任何電視見到佢樣咁滯，恐怖啊！好啦，另一單就係、是、受傷工傷消息。高橋智秋姐盲腸入院。 呢、 小事啊！呢個就 佢急性盲腸炎咁啊，入咗廠。 咁即係。有少少休息翻幾日，咁冇乜嘢啦。 冇乜小事啫，盲腸炎咋？ 上次佢斷壓機之前都係咁樣落去啊。 子秋姐，唔緊要，盲腸炎。 犀利啊，真係。 呢次應該係一般盲腸炎啊。其實如果你快手嘅話，當日就出得院噶啦。不過佢就佢係痛到入院，所以就 可能要生開 一個禮拜 咯。係 好快嘅就係呢啲。 咩叫把戲咧？就係、是、我只腳受咗傷，我都仍可以開拉褲。係 啊，坐喺度開拉褲嘛，子秋姐。坚劲嘅，好啦，咁 所以就冇办法。 好啦，大致上 仲有咧就 咩？日本方面， 日本咧仲有单就应该算系日本啦，相关啦，有只 game 叫《叫梦境档案》，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吓，一个又系打月光太郎嘅嘢嚟嘅。咁啊，就因为佢个喺个唔记得边个西嘅评价，突然间俾人大幅洗评价，低到好似得翻一点几分，总之好 Q 低分啦吓。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后屘就唔知边啲侦探，啲网络侦探蛛丝马迹咁啊，揾到结果系咧系有人洗评价，而且条友仔点解会洗咧？那个理由我觉得都几值得玩味啊！因为只 game 出之前咧，就攞个入边嘅其中一个女角出嚟，就好似 VTuber 咁样去做宣传，即系其实 game 未出，咁佢就好似 VTuber 咁活动，咁然后就去宣传只 game。咁但系咧，佢就只 game 出，我唔记得临出定系出嗰阵时，总之出之前啦，就宣布我要呢个 VTuber 隐退啦。咁啊，因为佢其实系一个宣传嚟啫嘛，几间定宣传嚟啫嘛。咁啊，结果咧个有 fans 就因为咁而恼羞成怒，系唔止咁样嘅，即系咁啊。然后只 game 出咗之后咧，就佢个角色个点讲？个身世啊，唔可以叫身世，个堕佢遇到嘅事啦，就几惨下嘅。咁啊，結果咧就個嗰啲又有 fans 就老羞成怒，咁啊將佢咁啊洗爆啲惡評洗評價，係咁洗到只 game 個評價好 Q 差，咁啊結果本來只 game 就已經唔算係好賣噶啦，又仲要因為咁，因為好多人真係睇住個評分去咩啊嘛。 去買 game 噶嘛，結果搞嗰只 game 就個銷售都幾差下，咁但係只 game 其實本身就唔係好差嘅，即係本身良作咯，唔算真係好優秀。咁、但係佢而家俾人五洗一洗噶嘛，變咗好 Q 慘啊嘛，咁啊想 shoot 他上啲咁嘅事，之後先一下一下一步一步咁炒咗出嚟，佢就係因為佢不滿個官方即係將佢心愛的角色。當成即棄版咁樣用完即棄咁啊丟咗去， 咁宅嘅憤怒係好恐怖。 然後仲要係用個劇情去虐佢，我諗緊咁劇情係要咁你唔可能呢樣都遷怒喎。總之佢覺得要報仇，咁啊要報復社會啦。 啊， 即係你話戇居都的確幾戇居嘅。 系戆居嘢就有啦。 啊，咁啊，仲有 好啦，跟住讲完啲，好啦，有冇啲邻国事务啊？ 唔系美国，仲有先讲啲，都算系邻国事务嘅，因为我哋第三次，好似第三次提呢单嘢啦。呢个二世界唔系二种族 二种嘅叫嘅人啦。呢套嘢爱之源停咗啦，因为公认系被歧视嘅爱之源停咗播啦。二种族叫嘅人。 即系呢个新 TV 嗰边就相继停播，而家系就我哋上次讲过，其实系不正确嘅，因为佢其实仲有 TV 播紧嘅，但系就越来越少啦吓，本来就唔多噶啦，咁啊可能我最后我哋真系得翻 ATX 嘅，咁啊 ATX 要撑住啊， 咁 ATX 相对冇咁大问题嘅，咁毕竟个尺度比较大，不过咧就唔好似官方制作组嗰边都讲咗，因为咁嘅情况咧。佢接下來未製作嘅部分咧，佢哋會收，佢哋會表現上面會收斂啲。 表現上， 即係我覺得幾可惜嘅。其實老實講，唔係因為佢鹹唔鹹，係真係我驚，即係當然我覺得呢套嘢唔係應該用啲所謂嘅色情畫面去做招來嘅，因為呢套係一套搞笑作品嚟。即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因為咁樣而令到個表現受限制嘅話，就幾可惜噶啦。咁就呢個巴哈嗰邊動畫風嗰邊就話佢就因為呢方面佢哋就無能為力㗎啦，佢只係轉述呢個日本方面嘅啫，因為而家唔係講緊個片源問題，唔係咩係連佢由製作質就開始自縮，你係冇辦法去影響到佢嘅。咁啊就呢個我唔知佢啦，因為佢發家關轉咗好多次㗎啦，我唔知我哋到底會唔會一套動畫到底要我哋講幾多次新聞啦。 睇下去到咩咯，衣柜完咗，睇下仲有冇新消息咯。睇下佢三月嗰阵时系咯， 好啦，跟住就啲呢个邻国消息啦吓。邻国消息其实大部分都同武汉肺炎相关噶啦，不过有单就唔关，一单应该唔太算关事嘅，即系又系 VTuber 嘅事，即系 又系 VTuber， 又系嗰啲嘢啊！ 共青团出 VTuber， 半日就俾人屌到落架。 咁樣快 哇！咁順口嘅，咁咩押韻嘅？ 即係呢個車，我覺得真係超級。 唔係有咩問題先嚇？即係發生咩事？ 咪就係佢共青團出咗虛擬偶像，一男一女，跟住啲人就話：喂，你唔好將啲咩什麼圈粉行為。即係我真係唔係好熟佢嘅啲咁嘅嘢，即係唔好將呢啲所謂點話呢個二次元啊、聲優啊嗰啲嘢車埋落去個黨相關嘅嘢上面，即係嗰啲小粉，我覺得黨係好點講，好嚴肅，好咩嘅嘢嚟嘅。 咁日本 你唔好將啲咁嘻嘻哈哈嘅嘢掟落去。 咁日本 佢哋點算啊？ 係咯，仲成日話啲動畫賣廣告啦。 係咯，國情不同嘅嘛，呢個的確係國情問題。 我好恐怖喎，嗰邊嘅自衛隊。 即係佢哋，因為而家個。共青，尤其是共青團，即共產黨都相對冇咁差。共青團咧係好中意用呢個流行文化去包裝佢哋個共產黨嗰啲宣傳嘢。咁啊，即今次只不過係行過咗龍，啲人覺得好似唔多妥咁樣嘅啫。因為之前呢單就翻返我問緊嚴師啦。之前咪話咩火神山趕工乜乜七七嘅，有啲人將啲鏟車啊。嗰啲怪手啊，嗰啲我哋香港叫咩啊？叫铲车啊，即系将嗰啲机器啊，去二人化，然后又二人化、萌化，然后乜乜七七，又系俾人屌。呢、这个时候你咁严肃嘅时候，你走去搞啲咁嘅嘻嘻哈哈嘢，唔正经嘅嘢。咁跟住咧就系最可爱就系呢咁嘅嘢就屌翻就变咗回力镖。点解咧？因为是官方呢个人民日报啊，我冇读歪咗音噶。你话人民日报就首先去玩呢啲咁嘅二人化嗰啲嘢去搞嘅， 即係怎啊？即係佢呢啲懶係貼地嘅宣傳唔過咗火，反而俾人調翻轉，調翻轉頭。 你始終你共產黨佢唔能夠日本咁咁有彈性，日本乜 Q 攞動畫做宣傳嘅？ 唔係日本你攞你要啱啱先講緊，你攞動畫做宣傳都有機會俾人拉，都俾人拉到嘢啦。 係都係嘅，咁日本係真係有時會觸礁唔奇嘅。 我只不過好難得地啲小粉紅竟然會主動，冇人應該冇乜人去做事，佢主動走去屌翻共青團翻轉頭。 無時間都係 唔係噶，佢哋啲小粉紅好中意共青團噶。好啦，咁啊。其他相關鄰國事務咧，都係啲武漢肺炎相關，所以我哋專題再 好，咁就依一集就比較短，25分鐘就收佢皮啦，盡量短啲。咁下一次，因為 依個世界分咗，依個世界新聞分咗武漢肺炎同非武漢肺炎， 係啦，咁就等佢集中啲肺炎事，但好就好似 有冇武漢肺炎咯、啊？ 希望大家肺炎啦，而家唔系系喂对唔住啊，我讲错咗，因为 嗱小心肺炎啦， 系肺炎通街都系，唔系武汉多，香港都唔少嘅，放心。 系啊，武汉肺炎啦，粤字边个，肉字边个肺啊嘛？ 系啊，香港肺炎系肺啊嘛。好，咁今个礼拜新闻就短少少，咁其他想听肺炎事件嘅就留翻喺下我 touch channel 再讲。好，拜拜。